天真烂漫。天真烂漫这则成语常用来指人心地单纯、坦率自然，也用来比喻青少年或者是儿童心地单纯善良。天真是指单纯，烂漫是自然的意思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元朝夏文言写的《图绘宝鉴》这本书。书中说，南宋的末年，有位姓郑的画家，曾以太学生的资格参加博学词科考试。后来北方蒙古贵族南侵，他向朝廷上书主张抵抗，但并没有被采纳。南宋灭亡后，他改名为司孝。原来宋朝是赵姓打的天下，孝是赵的偏旁。画家表示自己永远思念南宋，并隐居在苏州的一所寺院里。郑思孝在自己的寓所里挂了一块大匾，匾上是他亲笔写的“本学世界”四个字。原来“本”是由“大”和“实”两个字组成，把其中的“实”放在“学”字中间，就成为了“宋”，加上“大”就是大宋，说明自己仍然生活在大宋的疆域内。有一次，他画了一卷高五寸、长一丈多的墨兰，画上的墨兰自然全无土根的。他还在画上提了八个字：“纯是君子，绝无小人。”大家欣赏了这幅画之后，赞不绝口，一致夸他画的纯真自然，生气勃勃。